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好，一首 There Must Be An Angel 開始我們今天的、我不想說老餅了，但是在這裡的人其實都 是一個 將我們的平均年齡拉低了。 但是年輕的就不要見到就走，因為其實今天說話很young的，就是我們都回覆我們很年輕的心態。那解釋一下這個節目是什麼名字，這個節目叫做《醉夢英倫》，原因很簡單，就是有一部、新片就應該是五月初會上映的， 是的，5月7日。 Spend up a late， 大家如果有聽我的節目都知道，其實我已經花很多很多的精神去介紹這隊樂隊和這套戲的。今天就很多謝 Ray 啦，帶了很多朋友上來啦。這些朋友其實就即係個個都獨當一面嘅，咁係咩嘅即係背景咧？點解會介紹？咁但係首先我想講嘅歌先，即係歌開始嘅時候咧，會見到咧，如果你冇即係睇現場，你係睇呢個 download 嘅話咧，就可能因為版權問題咧，就聽唔到嘅歌。咁嘅歌咧就唔係純粹咁簡單，就是、There Must Be An Angel 就 Eurofmix 去唱，而係話咧 Eurofmix 加 Pavarotti 啊。 咁咧就我用個比喻咧，就係咧 Annie Lennox 咧去唱嗰陣時候咧，就睇抌曬個四波噶啦。咁 Pavarotti 咧個一波咧已經係跑贏了 巨廢啊，冇辦法。 咁點解用呢咁嘅比喻呢，就今日呢其實有位好熟車嘅朋友，就阿迪山迪廣生先生， 想介紹。 咁另外一位呢就好熟即係廣告同埋 marketing 嘅,Richie 係咪 係 咪，咁各有各人嘅專長啦，所以今日呢就相當相當之高興啊！咁我亦都 坐後生仔 啊，依家後生仔你要介紹下 先啦，你就專係研究電影嘅， 係 啊，都參與電影工作。 系啦系啦 ，OK， 你系几多后啊？ 你可以开名都得，唔开名都得， 开得啊， 你开个你可以开公司名冇错 ，Hong Kong Movie， 哦好啊，系， 即系而家我哋用嗰个 app 嘅， 系 好方便， 九十后 系嘛， 八十尾 ，OK， 我哋都唔计呢嘢噶啦吓，咁啊坐喺中间嗰位咧就阿 Ray 啦， 系， 咁啊佢最大嘅功劳咧就系将呢个 Iron Sky 带嚟香港啊， 系， 咁我到今日都仲记得嘅吓，咁啊希望你冇损手烂脚啦 吓，差唔多啦。 一啲笑容好似有啲咁 勉強， 好勉強，好勉強嘅 笑容啊！好勉強，好勉強嘅笑容啊！咁啊，希望咧來年咧佢更加大多啲咧，即係叫好不叫座嘅電影俾大家欣 賞啊！大眾服務 係啊，大眾服務好啊！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好簡單啫，就係由於咧就係我哋以前都有介紹過啦。八十年代的英國的電影，和英國的樂隊新浪漫主義 音樂的文化 咁好坦白講咧，呢、這個咁嘅時光咧，對我哋喺生活嗰個嘅年代咧，係一個好大啟發嚟嘅嚇。咁好大啟發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佢係俾咗好多好有用嘅嘢，我哋今日咧都珍而重之嘅。咁第一樣嘢想問阿 Ray 先啦，嗱就 Spend Up Ballet 咧，其實呢隊樂隊咧就套用你講法啦，連牛頭角純粹聽我哋 True 呢首歌嘅，咁啊聽得咁多，點解要睇佢哋咧？ 點解要睇佢哋啊？我諗呢個係 除咗靚仔之外， 呢個好好嘅題目，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咧，我未睇呢個電影，我知道有呢個電影出現嘅時候咧，我都好好奇，究竟今日望翻當年，會係覺得一個咩感覺呢？咁即係唔敢估啊，係負面定係正面？咁但係當我睇完呢一個電影嘅視片之後咧，我覺得即係佢帶出嘅嘢咧，係除咗喺嗰個多帶翻一啲我哋忘記咗嘅片段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好好嘅故事。咁而呢個故事咧係有關嗰、那個樂隊嘅成長，即係佢哋一個五個冇背景嘅人，冇背景嘅意思即係話。都是挺窮的僆仔， 用我講話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咁佢 階層啦， 咁而佢哋與此同時咧，就對個社會有某程度上嘅睇法，咁佢哋係經過佢哋自己嘅方式咧，就將佢哋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放大出嚟，咁呢個當然係經過呢個音樂啦，咁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即係佢哋一個冇 plan B 嘅情況之下咧，就做咗一件好大嘅事，咁我當然都係大到。即係佢哋冇估計過啦。咁但係有趣嘅題目咧，就係喺早幾個禮拜咧 ，Guardian 就訪問翻啊馬天 英國嘅《衛報》 馬天鏡。咁咧佢就問佢：喂，其實你哋當年夾 band 有冇諗過自己咁會做到global 嘅 superstar 咧？咁咁佢嘅答案咧又值得諗嘅。佢哋夾 band 嘅諗住做 global superstar， 你問夾嚟做咩啊？做唔做到另外一件事喎、 啊。你最好問下而家夾緊 band 喺香港夾緊 band， 你有冇諗過呢樣嘢？ 呢個題目係幾好啊！即係包括譬如我哋有時做好多事嘅時候咧，有冇諗過你係做到最好，而做唔做到另外一件事咧？咁嗱，當年佢哋一個咁嘅諗法。咁而呢個諗法係講緊係十八歲、十九歲嘅時候係做緊呢樣嘢，或者係夾嘅時候十六七歲啦，你都知道啦。咁啊變咗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過程。咁而中間亦都。即係包含咗佢哋嗰個 起起跌跌，离离合合，咁而呢啲系需要用时间去经历嘅一啲过程，咁而即系我谂你睇过视片，你都会知道，即系如果嗰件事唔系经过二十年咧。他們會不會再做得回這件事呢？這個是需要二十年時間去學習的東 西。嗯，簡單說，即是二十年前聽這個 True 的歌和二十年前之後聽又都不同，啊，這些東西就要即那個時間呢去看看，令到你有什麼新的感受。好啦，咁啊，迪生，嗱，你就即系中意玩车噶嘛？咁，嗯，啊，问你一个比较有 我都玩过 band 嘅，所以睇呢队乐队，呢度差少少啦。我听见乐队咧，因为呢队乐队唔系我当年追捧嘅乐队。 你中意中意中意中意中意边队？ 我中意比较啊，有再层次高一啲嘅，即系 当然啦， 即系比较 walking more 一啲啊，譬如我当年听会听 Pink Floyd 啊， 哦 Pink Floyd 就唔止 walking more 噶啦， 系啦 ，Pink Floyd 咧就去到呢个，Pink 系去到呢个即系思想嘅层面。 最 pop 最 pop 咧已经系 神级嘅， 已经觉得 Queen 系比较系一比嘅时候咧 ，Queen 已经系比较接近 pop 啦。唔系，但系 Queen 系早我哋嘅。Queen 是早過他們這代的，咁啊當係大佬，當係大佬。 變咗幾個靚仔出嚟唱咧，不過就調翻轉頭啊，成出戲或者成個電影咧，俾我哋嘅感覺，其實成個八十年代咧，頭先阿 Ray 都講得好正嘅一個，就係唔淨止英國呢隊樂隊，佢哋一出嚟就我哋做一個worldwide 都要好出名嘅一隊pop 嘅或者係一個 culture 嘅個 star 咁樣。基本上我諗我哋喺八十年代。開始投身社或者讀完書畢業的人呢，其實當年的香港很多八十年代的青年都是一不做要做最好的嘛， 嗯， 就算我們在校讀書都是的，基本上受的教育都是同樣想一個放學活動都是要這個什麼社的，我們要想一個不同一點的，嗯，一定要有，我們那時已經很難行，我不會做一個 me too 的事，我們要好 獨立，沒錯沒錯沒錯， 找自己的獨特出來。 那再看回這個電影，其實當時阿 Ray 找我去看這個視影，其實我真的給面台一聽 多謝你 先。第一個樂隊呢， 那個不是看的， 樂隊不是自己捧的，第二就覺得哇這些這麼documentary如果聽，咁但係睇完之後，原來發覺係兩回事嘅， 嗯。 一睇一其實睇 有劇情嘅， 睇咗三十分鐘到咧，已經好投入啊， 嗯， 好似突然之間自己去翻八十年代咁樣。咁啊，好， 嗯， 多當年嘅一啲自己喺讀緊書啊，玩緊啲社制嘅鬥乜鬥物啊，或者自己當年有玩個 band 嘅時候啊，咁，嗯，已經有啲嘢浮現咗啦。當年八十年代興緊啲咩咧？最潮係玩緊咩咧？香港又係做緊啲咩咧？其實即刻有啲影即係嘅那些年嘅嘢出 嚟。係冇錯。 唔係簡單講啦， 睇完就覺得好正啊！ 點解話我自己去花咁多時間，花咁多連文都寫埋咧？就係，因為那個是我們的黃金年代， 嗯， 對英國不是，對英國就不是黃金年代， 一個轉變年代，英國是 英國就是撲街年代，撲街年代 可能就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作為香港人，因為香港那時候是被英國人統治嘛， 嗯， 去撲街， 嗯， 我們在掘起是不是很心涼，還有是咦，原來我們做一個not me too 的一個，嗯，即包括讀書啊、賽跑啊、運動啊、打band啊，都是覺得，同埋嗰時八十年代香港好順，好順水順風， 嗯， 好像你只要努力，聽日就有成果咯， 嗯， 一個月後就好似好多人欣賞你喎， 嗯， 即係成個一路睇一路好多回憶。 係啊，那個就係一個即係喺呢個地方好有志氣嘅年代。不過我想問頭先個問題咧就咁簡單，因為呢個就配合你的背景，因為你中意車嘛。即係如果以幾隊英國的樂隊啊，咁以車的比喻，你覺得他們是什麼車來的？ 他們出來整個都是比較 popular 的 pop culture， 我會形容好像 Mini 的， 嗯嗯 啊，Mini 就很有趣的一個幾得意，而家係一個時代 icon 啦。當年出咗冇幾耐，都已經做咗一個 fashion 嘅譬如 mini 出嚟咧，影響咗 fashion 咧，就會出 mini skirt 啊，有好多唔同嘅時裝設計師當年會設計一啲嘢同呢啲嘢有關。咁，甚至係當年嘅一啲潮流界嘅人咧，都會以揸住一個 mini 出嚟咧。即係好型咁樣。咁當然而家重生嘅 mini 啦，即係而家新一代 mini， 其實都深烤廠咧，都係跟翻呢個路線嘅， 嗯， 即係推翻當年嘅出嚟，咁， 嗯， 變咗，即係我會覺得Spandau Ballet 俾我感覺就好似當年嘅一個 mini 或者而家嘅 mini 咁。 哦，不過我覺得佢比mini 更加型，係嘛啊？不過又題外話咧，如果迪生咧咁熟車或者送 mini 中 mini 咧，將來我同你講一套，回憶曬會一套戲。 做 mini 偷黃金。 哦，那個有睇 啊，有睇啊，將來啦。咁另外一個咧，希望咧就係將來咧，阿 Ray 買一部關於 Pink Floyd 嘅紀錄片翻嚟，特登俾阿迪生睇。 我哋要其實而家想再 一定要叫我睇 再睇下好啊！ 即係而家即係冰火咁真嘅， 真係啊！即係搞乜鬼啊？ 啲只豬喺啲冰天啲冰咗 啊！係啊！咁你淨係講嘅 Dark Side of the Moon 嗰個製作過程。咁已經即係 唔係淨係講佢封面嗰個設計都卡 卡。如果今日聽緊嘅新即係電台側邊嘅。聽緊嘅聽眾可能好多都係九零後嘅，唔知道我哋講緊乜嘅。 唔緊要，唔緊要。若有一日你會明， 若果 Google 查一查就查到。 咪最易上手嘅，咪就係你整翻一個 The War 出翻嚟都好啦。嗰部戲 唔係嗱，我就俾你 講， 我就俾你更加高檔嘅，即係我唔怕講，因為我哋播過呢個 Dark Side of the Moon 咧，好多聽眾唔知係咩嘢嚟，咁我就冇所謂嘅。 係即係你想拍， 係你唔知，你終於有一日知，我已經覺得 唔係咁。同埋你梗係播啲唔知嘅，個個知心態嘅嘢嚟，真係你又真係啱嘅。 唔係佢嗰個 The War 嗰個迷牆嗰個係都有標誌嗰個時期嘅嗰個，你而家睇翻嗰啲視覺效果都好正。音樂又得， 唔係個題目都好正， 視覺效果好，咪又講學生或者講嗰啲教育俾人哋點樣俾人哋喺度。 Another break in the wall 啊， 係係。嗰個 video 咧，嗰個鏡頭掟爛個玻璃，嗰個 Lightning 啲貨嗰下咧 又。嗱唔講你唔知啊，因為咧就大概兩年前咧，我睇達明一派嘅音樂會咧，佢係揾過黃之峰上。去個台度唱啲嘢歌嘅， 就係啫喎。 係唔好講呢啲政治嘢，我哋唔講政治啦。嗱，阿 Richie， 嗱，用你嘅背景啦，因為你係做廣告啊。即係點解當年咧新浪漫主義呢班油頭粉面啊、濃脂染抹啊，即係男不男女不女嘅人， 嗰時唔係咁睇噶。 我哋嗰陣睇又唔係咁睇啊，但係事後就好似係啦，係嘛？即係就算 Spandau Ballet 都係噶，佢見個後生個係化曬妝噶嘛。係， 嗰啲係噶。 點解即係呢只 marketing 係乜嘢嘢嚟嘅咧？ 其實嗰陣時，第一又講翻我睇呢套戲個背景先啦，佢叫我嚟睇，又係一樣同阿迪 Sir 一樣，喂，咦，唔係我最中意樂隊嚟嘅喎，不過 又唔係 做好多 嘢啦。咁你講你中唔中意？你中意邊隊先？ 我當時其實比較集中，我自己本人咧就最中意係啲 Purple 嘅。 哦，邊度嚟？嗰回事都 好早啲喎，老實 早好多啦，早好多啦。 出聲啊，出聲！ 啲 Purple 勁啊， 我都中意 嘅。最早期，因為點解咧？我自己起英文名，跟住 Richard Blackmore 嚟起嘅。 係，我都聽到已經有少少味道啦。 OK， anyway， 咁我定個理由睇到戲，因為咧我太太 阿 Jason， 你其實唔知我哋講咩㗎。 系， 点样好啊？ 唔紧要，呢个系应该识嘅。 你当下一个 声明奖， 唔系你插翻出嚟咧，系啊，好好劲 嘅。佢叫我睇部戏嘅时候咧，佢话我同我太太讲：喂，喺度噶吓，好啦，陪你去啦。咁我太太英国读书嘅，而啱啱就八十年代咧，当时英国发生好多嘢发生，包括咗福克兰啦，包括咗爱尔兰战争啦，放咗阿 Nelson Mandela 啦，全部都喺里面出现。所以我睇到嚟一全套戏咧，我哋好投入嘅。但到我谂住啊，到我就唔系好知噶啦吓，去到尾最后屘 Albert Hall 佢会走啦啩，我老婆佢唔走啊， 都唔走。 咁其实咁睇到又有睇我嚟讲咧，因为我哋即系八十年代真系一个好黄金年代。咁我哋咧就好多共鸣嘅套戏，睇到好多历史嘅。我自己本人最经典镜头就系阿 Architecture 回头望嗰个镜头。 系嗰个好精彩，嗰个嗱，你哋如果你有睇咧，要特别嗰段，因为咧嗰个经典到咧就系佢竟然俾条友执到佢。 嗰个镜头我好记得嘅。咁就咁，其实即系呢个。 嗰个我记得喺边度？嗰个应该系咪呢个 Boomtown Rex 嗰个嗰个 jam 歌手啊？唔記得啦， 是其中一個歌手 講咗句嘢。 你講句串佢 BET 個問題， 係啊 ，Bob Geldof 咯 ，Bob Geldof 咯 ，Bob Geldof 嘛嚇嚇。 咁嗱點啊？嗰其實嗰個年代咧，其實話佢點包裝自己，其實好多時候都個潮流係咁樣，因為當時咧係好興一啲不男不女嘅形象，係不停咁變嘅。而最經典嘅不男不女就唔係佢哋，係 Boy George。 係 Boy George。 Boy George 之前嗰個 Steve Strange 喎。 啊 ，Steve Strange 係啊，嗰陣係。 不過噏咗 最近啦，走咗啦。 嗰陣走咗個啦，但係 Boy George 嗰個經典係因為點解？佢哋嘅影響到成個倫敦嗰個嗰個 culture， 成個世界，甚至可以譬如 嗰啲 reggae 音樂都係啦。 係咯，咁就變咗嚟講，佢哋喺呢個包裝方面，可唔能夠冇呢個元素喺裏面嘅。咁仲係再加上當時好多 club 嗰啲咁嘅一啲嘅 個 文化喺啲 club 裏面咧，佢哋去到好。都唔同個 club 度表演噶嘛，喺嗰個情之下，佢哋喺嗰度入去表演咧，佢哋先至可以鬥奇怪噶嘛。咁所以佢哋去諗， 即係奇怪得有型。 某程度上， 期間 某程度上 有個 platform 俾佢。 冇錯冇錯冇錯。 某程度上，佢哋會自己有自己 嘅。但係咧，你講到係一個即係好 general 嘅，但係咧頭先佢哋提過又奇怪得嚟有型啊嘛。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係奇怪得嚟騎呢啊。 可能而家係騎呢啫。 唔係啊，佢哋唔騎呢啊，學佢哋騎呢啊嘛。咁個最大嗰個竅門就係、是、咧、那個 trick 喺邊度咧？就係、是。你點奇怪得嚟都係唔騎呢？呢個喺 marketing 上面 嘅 嘢嚟， 難 嘅。唔係咁，你要喺嗰時，其實你要 at 當時你睇到嗰、那個你面對嘅群眾，接唔接受到呢樣嘢噶嘛？最重要你令到你嘅受眾者係話、啊呢樣嘢咧，我唔覺得你騎呢、因為覺得你型、覺得我要跟你。啊、你是一個 trendsetter， 他們就做到這件事嘛、如果做到騎呢過了騎呢的了，不是問題是說我做這件事我收到喂你又瘦我又瘦騎呢都瘦的嘛、 我就覺得呢、這個呢就不是個年代問題，因為這個呢就是金科玉律來的，即無論做什麼產品或者什麼 service 就是呢 quality 呢、重要，但更加重要是你用那樣東西或者 你去享受的東西是要一種型的感覺、這個要是吧，呢啲即係呢啲 唔係 element 啊 ，feel good element 啊嘛，咁佢哋嗰陣時就做到呢樣嘢，所以嗰個唔係純粹話一個即係 pop culture， 而係話你睇到咧，即係佢當其時去構思或者度個形象嘅時候咧，係有呢啲好原，即係佢哋會有呢個直覺就諗到點樣去 sell 呢嚿嘢一個咁嘅感覺。你估得佢有冇呢種咁嘅？ 佢有呢個目的，有呢個設計， 佢有一個目的 嘅考慮， 考慮一樣嘢，一定有嘅。因為始終嚟講，佢自己話自己 pop art 啊嘛，佢唔係話自己係一啲另類嘅嗰啲 get 咩啊嘛。佢最緊話佢希望多人中意啊嘛，多人中意成佢係一定要令到個受眾者 buy 佢嗰套啊嘛，咁佢有個 feel good factor 就呢樣嘢。 同埋睇個電影先發覺，佢哋早期未紅之前，佢哋都曾經好即係潮流啊，好騎呢 做過唔同嘅衫， 騎呢哥㗎。 佢紅咗之後，未必要著翻啲比較 popular 一啲嘅。 係 啊，因為嗰陣時佢哋冇錢啊。嗱即係嗱，你睇翻啲對白，你知啦，我比較熟少少。佢哋嗰陣時因為冇錢咧，咁要自己搞衫，咁啊點咧？就買啲舊衫翻嚟改。 改㗎啦， 呢個我 即係改自己嘅 style 出嚟，咁就咁樣衍生咗嗰陣時叫做 new romantics。 我特登要寫呢個 point 嘅原因就因為咧，你而家好多即係咩人都好啦。實際上就是這個名牌的奴隸，你走到廣東道就知道了、他們就都喜歡穿靚衫，不過他不是名牌的奴隸，他是用創意即 回來的，是 吧，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即這個就給到個文化的差距。剛才 Richard 答得好，那就問一個更加深的問題，就你剛才說到說這班英國人、有這樣的想頭，那為什麼整個英國不糟糕， 整個英國咁撲街 嚇，即係嗱，佢哋又有呢個諗頭啦。咁但係點解成個英國即 係可能就係因為英國當時咁撲街，佢哋先有咁諗頭。 呢個我 個環境做咗， 我覺得社會環境啊， 關鍵係咁 嘅。你就有你自己嘅 alternative。 點解唔用喺嗰啲嚇可以創匯啊，可以賣俾呢個輸出嗰啲嗰個產品身上咧？啊，咁阿迪 Sir 最清楚啦，即係為啲英國車係咪都係咁型嘅？ 其實英國車的設計呢就很早已經跑贏世界很多車廠、雖然說、Ford 曾經是全世界最暢銷的車，但是最有型的車呢一早已經是譬如六七十年代五十年代已經是英國車跑出來、但是英國車我頭即係咪後我都講過，其實英國車響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曾經沒落呢、某個程度上我會評一個報應、報應是為什麼呢，就因為本身咧，英國因為太多殖民地，佢哋嘅車廠咧基本上做咗啲好嘅設計之後咧，五十年不變，就係、頭都係嗰個 engine， 都係嗰個波箱，係嗰個外形變。 一日因為一定有人買， 係而家都冇人， 因為啲殖民地一定會買佢嘅 Land Rover，、因為做警車、做軍車。好啦，跟住佢哋嘅駐外嘅人一定會買翻佢嘅 Mini 啊、Jaguar 啊嗰啲咁樣嘅豪華車。咁、基本上英國嘅間車廠響戰後咧，由五十年代一路去到八十年代之前咧，基本上一定好暢銷。但係自從七十年代尾，好多殖民地開始紛紛獨立咧，冇依支歌仔唱啦。而當依車廠想醒覺、想改革咧，因為嗰時我試過睇其實我都九十年代先有機會去睇翻英國車廠。你真係冇可能諗到咧，去到九十年代 before 有一啲財團，譬如包括福特汽車曾經買起咗佢哋 Land Rover 咁樣，即係重新再包裝注資入去俾佢重新發展啦。咁嗰間廠房咧，好似我哋去新界見到一個咧即係一個車房啊， 有幾個阿伯在那裡揼揼揼敲敲敲敲敲就造車咁你想想當時你德國的車廠已經是全機械人啊電子化 咁差過意大利車我諗真係 差過意大利車所以意大利車其實係七八成就過咗英國頭㗎咁所以我話佢係一個背景因為曾經太安逸啦唔使做一定有人買得佢嘅車基本上唔做都做到嘅咁變咗同埋英國人本身外國去到海外一定買翻英國車、 哦、但你起碼頭先講多樣嘢咧，就是、英國設計根底咧，佢到依家都仲好，非常之好犀利。 所以先至就算佢要破產啦，啲、嗯、車唔知點喎，外國嘅車廠就覺得咦你營運唔到啊，我注資入嚟啊，我買起一個俾錢你哋，包括而家新嘅 Mini， 寶馬俾錢佢哋，寶馬係唔會入主約去，喂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咁，佢俾咗啲 idea 俾個方向，嗰嚿錢就係、是。Mini 車廠就是在英國的繼續維持一間廠房在英國在英國的設計諸如此類去做那、嗯、變成有回英國的味道出來、 嗯、 包括現在的 Lamover 或者是 Jaguar 雖然已經逆了幾次手已經變成印度老闆、嗯、但是都是英國的設計師遲些 不是的自己中國老闆的 咁就唔知啦， 我諗中國元素啫。 但而家中國元素都有幾間嘅，但係似乎一開始咧，中國元素都係傾向跟喺外國做啫。我喺幕後做財政啊，之前 係唔好插咁多嘢， 因為一開會唔識講設計嘅嘢， 費事搞人哋嘢啦，係咪啊？嗱，咁即係呢度即係起碼一樣嘢咧，我自己就要即係加補充下嘅，就是、因為我睇 Kingsman 咧。即除了歌啊同埋車之外，你咪啊裁縫啊，著個軍西裝 啊， 我先講軍西裝啊，真 係 Survival 啊嘛， 香港好似有啊， 香港冇 Survival， 係嘛？哦，唔係要飛到英國， 喂，都可以有嘅 Gibson Hawks 啊， 有 Gibson Hawks 啊，咁香港人買咗啦，但係 Survival 咁嘅嘢啦， 係有陣時咧戲咧有咁嘅效果嘅，即係睇完之後想翻。做翻個原西裝， 係冇錯，係 嘛？咁啊講到咁興奮咧，咁啊阿 Ray 今日咧就係專程啊，帶咗一隻好似咪全香港首播， 全香港首播， 頂全球 首播， 首播。 因為點解咧？一啊嗰個電影咧就即係香港我哋係未正式上畫啦。咁、而 Free the Barrel 其實本身呢一個 MV 咧就係1986年嘅。咁而你話近呢幾年嘅話咧，就係佢哋嘅 live performance 咁、而我哋就喺2014年9月30日喺 Royal Albert Hall 嘅 live recording 裏面、再跟翻電影裏面嘅 footage 咧、就 edit 咗一個新嘅 Full Barrel 嘅版本。咁、就變咗咧，你有現代嘅聲音，有現代畫面加電影裏面嘅嘢。咁、因為亦都即係考慮到幾個題目就係、是。一他們唱不唱得啦、而今天我們看回 Through the Barricades 1986年這個歌的時候會有什麼感覺啦、 Ray 剛才說很重要因為呢事隔20年呢不是所有歌的歌手唱得翻嘅，佢唱得翻咧，其實一個好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的紀律很好。 冇錯，嗱，仲有一樣好緊要原來發覺很多人不知道 Royal Albert Hall 是一個咩嘅地方，而喺呢個 Royal Albert Hall 嘅地方咧，即係我諗喺語言或者文字嗰人講，就唯有用鏡頭放。 係啦， 咁於是乎咧，我哋將 Royal Albert Hall 嘅 live performance 再 interedit 咗去。電影裏面的一些片段，咁呢、這個即係我哋覺得係好值得睇，咁亦都加插咗咧，即係譯得幾辛苦嘅中文歌詞落。 係，咁我都知道咧，就譯歌嘅朋友都相當之辛苦嘅。咁咧就今次咧，其實阿 Ray 咧特登醒我哋個台嘅觀眾嘅， 絕對 係嘛？ 係啦，第一次喺度播， 第一次喺度播，咁啊大家慢慢欣賞下。 Sides of life, we fear the same, and we feel a lot of strife. So come to me when I'm asleep, and then we'll cross those lines and we'll dance across those streets. Now I know what the sin.As those drums begin to fade, and we make our love a wasteland through the barricades. Whoa! cave.